一刻，只有暧昧那一瞬间，要眼光回去让人无力反对。如果眼泪厌倦了不断心碎，宁愿听不见爱的甜美词汇，在这一刻只有暧昧。 世界太拥挤了，就连经过这一件很私人的小事都会跟别人产生共鸣。也许世界就是这样，来听泳儿的无心恋唱。 围着寂寞，换我全都感叹，换我全都附和，围着你闹，与我回转起码无法一眼，漫过观众坐下，叫我唱到哭，亦是你吗？我够好吗？换阵音喜欢吗？高八度能令你走近吧？你够好吗？喉咙疲倦不理他，只怕这首歌再好听也未及那个他。不怕没结果都不怕，低八度能令我动人吗？未够好吗？还是全部不够他？天都知认输很可怕，为了爱恋通通不怕。 准备演习，叫你

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舞了，如果爱情还在起舞的就什么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做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真的再等，没差你再继续 充满

再选择，只要你快乐，没有什么不值得。新年转折，让我铺满蓝色。只要你快乐，在路边等你喜欢的颜色。今天到了。牵着手，你快乐吗？为什么会害怕？没人会夺走，即使时间再度我回首，快乐，我写了这首歌。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黄河小雨绕着彩云飞。 中过年，歌声伴你连成片。欢乐欢乐中过年，欢歌笑声连成片。欢乐欢乐中过年，红红火火到永远，红红火火到永远。 新的力量，去往心里穿新衣，祝福你今年好运气。好事洋洋跟着新年来，

am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prayer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that i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my lay me be empty. Who is anything?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Is that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el?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 in the 钢琴，孙梦迪。